والله لا يغفر الذنوب إلا هو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h, 的教育， 那你呢？ 我都不是一个女的。 Let's go! Yeah. 我还有我的身体，这么有事。